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小伙伴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了。然后还有在花椒直播平台，大家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大家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我们的话题和节目的互动。 嗯，今天是一个快乐的周五了，意味着这一周的工作又要结束了。明天就会迎来一个快乐的周末。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呢？感觉这周过得特别快。 对，这个小伙伴们，一般是我和爽爽呢，就是我们通常是在这周的，比如说这个周四周五啊，然后就是这两天啊，或者说周三周四周五，总之是在一周的后半段，我们跟大家见面啊，就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我们之后，就觉得这一周快差不多了，就可以玩了。 就是周末提醒器是吗？ 对，没错。 好，快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好奇头条号。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很多这个非常新鲜和热辣的资讯，尤其是在昨天应该说刷爆了我们的朋友圈和各种社交媒体的有一条大新闻，算大新闻吗？就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个快餐大品牌， 对， 某当劳， 就麦当劳呗，这大家都知道啊。 要改名了。 对，改名了。改名叫什么呢？叫金拱门。 不是，大家一看刚开始一听到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个笑话，然后我看我身边的 对，通常来讲就是大家看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就第一感觉可能就不信，哎呀逗呢吧，或者说是一个比如说活动啊或者一个营销的方式引起大家的注意啊，不会觉得这是真的事情。 对，然后我还看到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说金拱门来自一个很美好的童话传说，曾经有一个白胡子老爷爷坐着驯鹿拉着的车，然后经过了这个金拱门，然后还有一首经典 典的歌曲是这么唱的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嗯、 然后很多小伙伴都说 啊， 我差一点就信了、 啊、这个是你就是通过朋友圈或者说就是其他的渠道看到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说法是吧？ 对对对 啊，你知道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是什么呀？ 就另外一家快餐品牌啊， 嗯， 就是这个麦当劳，原来大家不都这个亲切的称呼他为麦当劳叔叔吗？ 嗯， 对吧？ 嗯， 然后那家呢，就肯德基那个 叔叔还是你叔叔？ 对，啊不，你叔叔已经不是你叔叔了。然后那边呢，人就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这个是我见到的最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因为就是在电影《中国合伙人》里，然后那个就是他们。以前那个开书店的一个位置，然后去了之后说哎书店搬了， 嗯 啊，然后那老板就是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他说嗨，说那边有一大爷跟那家开了一家店啊、 嗯、 其实就是那个时候说的是北京第一家这个肯德基的快餐店进入中国。 大爷开的店、 啊、大爷开的店，对， 特别亲切哈。跟大家来详细的说说这件事情，就是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已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那麦当劳的这个大 M 字虽然家喻户晓，很多人都认为呢说大 M 代表的是这个 McDonald 的首字母，但是其实呢并不是，说麦当劳当时在这个凤凰城，也就是美国的第一家加盟店，外观采用了两个金色抛物线的结构，其实就是它的一个门店的外形是一个建筑的结构， 嗯， 但是两个抛物线呢是分开的，直到60年代将这两个抛物线元素合在一起，变成了这个经典的 M 造型， 嗯， 然后这个麦当劳的品牌呢其实也经过了一些年的变化吧、 哎、 据说这次金拱门的这个改名还是因为就是说大概是这个某当劳这个牌子现在已经就是本地化了，然后有一个中国公司啊、 嗯、 然后就是这个金拱门以后就变成美国的某当劳，然后麦当劳呢就是咱们现在中国的本地化的， 哎，对，我们就是我觉得就可以直观的理解成一次就是正常的商业变更， 嗯， 啊，名称的商业变更而已。 但是通常来说，一个非常已经耳熟能详的，然后在大家的这个印象中都已经根深蒂固的这样的品牌名，其实更改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或者说更改名称是一件。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因为 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 因为在一个市场上，一个品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品牌里边积淀的这个价值是很多的。如果你变了之后，那大家会想，哦，你的这个产品的定位是不是会发生变化？你的服务是不是会发生变化？ 嗯、 会给品牌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果改得好的话， 嗯、 哎，那还好；如果改不好的话，那是一件砸牌子的事儿，还是挺有风险的。 是的，而且、啊、这个品牌名，其实在这个广告公关学里是非常有学问的这样的一件事儿、 哦。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上， 哎， 啊，孔文给我们放的这个图片上，其实是这个大 M 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哈。 哎，对。 那么我刚刚也说到，说在品牌名其实是非常有说到的，因为它会带来一些性格，就是给这个牌子的整个的这个调性垫底，对吧？ 对。 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哎对这个东西形成一种非常凝固的印象，我们叫刻板印象。 嗯。 这个要改起来真的特别难。 哎，对。嗯、然后这个。就这个图片啊，应该是、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网友 P 的， 是吗？ 啊，嗯、是吗？就是因为 就突然有了一种乡土气息，感觉在金拱门之后， 就是感觉越来越接地气儿了， 不是太接了，感觉砸地上， 砸地上。就是昨天我还看到，就是也是我有才的网友朋友们啊， 嗯， 然后这个也是 P 的一张图，然后呢，就是完全跟这个就没有关系了，就直接起了一个叫金拱门大饭店。 金拱门大饭店 啊，你看到那张图吗？ 没有。 就金拱门大饭店里，咱饭店里咱得有菜呀，咱是馆子是吧、嗯？你看咱的招牌菜有什么醋溜土豆丝儿啊、嗯，什么主食有什么这个？ 有卤煮吗？ 哎，卤煮还真没有，咱可以建议他们加上，比如说什么有这个 家常豆腐、 什么还有什么手抓饼啊。 总之，真的是感觉这牌子名砸地上了。 金拱门大饭店，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就是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我们先醒一醒，先乐一乐， 乐一乐 、嗯、啊！但是也祝愿这个。品牌更名之后啊，希望能够还是给这个品牌带来正面积极的影响。 是的。 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件应该说跟每个人都相关的事情吧，就是这个应该说这个旅行书籍的一个大品牌叫 Lonely Planet， 然后它呢是出了2018年的最佳旅行目的地。Lonely Planet 呢就是它会有一个简称叫 LP， 这是一个系列的图书，孔文肯定知道，就是它会出以地名为名字的这种书，比如说英国就是一本书是蓝皮儿的，然后通常在书店里会有一个书架。 我要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显得特没文化、 咱们就不提这茬、 我接地气儿没关系 总之呢这是一个旅行书籍的大品牌，那今年呢他们推出了明年也就是2018年度的这个旅行目的地的排行榜，包括十大最佳的旅行国家、十大最佳的旅行城市、十大最佳的旅行地以及十个最物有所值的旅行地。听起来这个物有所值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意思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前十名最佳旅行城市哈。第一名西班牙 塞维利亚，对，西班牙塞维利亚， 哇，听起来有点小众哎。 对， 我以为是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是因为有巴塞罗那队是吗？ 不是，就觉得熟悉一点吧。真的是没怎么听过西班牙塞维利亚，不知道这个花椒平台上有没有小伙伴对这个城市比较了解的，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对对对，咱去过这个地儿的啊。第一名，这个是第一名，西班牙塞维利亚。对，第二名是，揭晓一下。 美国底特律， 底特律应该是美国的汽车城，是吧？ 它在旅行方面有什么这个独到的地方吗？比如说有什么景点？ 我觉得好像 这听着挺偏门的。 它是一个汽车城，我觉得应该是类似于好像有点那种重工业城市那种感觉，是吧？不知道。 反正总之不如我们就是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黄石公园啊，什么这纽约大都会啊这种感觉。 没错， 比较偏门。 接下来第三名， 澳大利亚堪培拉。 堪培拉， 奇怪，也不是墨尔本，也不是悉尼。 对呀、就是 是不是有点奇怪？ 对对对。 然后接着跟大家说哈，第四名是德国汉堡，第五名是中国台湾的高雄，第六名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第七名意大利马泰拉，接着是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然后是墨西哥的瓜纳华托，最后是挪威的奥斯陆。这十个地方感觉都不是特别的热门， 对， 但是被评为了最佳旅行城市。 对，其实有包括波多黎各这个国家啊，有这个圣胡安这个城市上榜，我都觉得很，有波多黎各上榜，我都觉得很惊异。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首先波多黎各这个国家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讲，可能都比较陌生。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他后面还评选了一些其他的地方，说可以提一下十大最佳的旅行地区中，湖南是上榜了。他上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超高的性价比， 超高性价比 就是便宜呗，对吧？就是可能这个 看大家怎么花吧，是不是？ 然后和第二个原因是阿凡达式的奇幻仙境，第三个是重口味，就是辣呗。 对，没错， 我还真没在湖南旅行过。 湖南就是 凤凰，对吧？ 对，凤凰古城，然后张家界。 你去过吗？ 那个地儿我去过。 张家界我去过，确实是那个阿凡达式的奇幻仙境。 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下我在凤凰古城的故事啊。 好，来，有什么奇遇吗？ 我们先接着下一条。吊着大家的胃口，因为凤凰古城也是这个，就是很传统的这古城嘛，就是依山而建，古老的建筑，然后下边有这个流淌着这叫河水还是叫什么江水下到那个，反正具体的 反正就是有一个水域吧， 有个水域，反正 然后就是临河而建了很多酒吧，对吧？ 对对对，非常浪漫的一个地儿啊，适合那个，比如说 有邂逅。 有邂逅，比如说大家 有故事， 有故事，大家比如说一个人啊，然后就是那电影，就是黄渤还有那个徐峥他们演的那个，就是去大理啊， 去大理， 对对，因为黄渤那个角色就是因为婚姻不幸心碎了之后，我想去大理，就这个时候呢，就是凤凰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还记得郝云给这个电影唱了一首歌，就叫去大理 啊，对，就叫去大理， 很好听， 对，还有黄渤的一个版本也非常好听。 到底要不要说你在凤凰古城的事儿？ 来，我们接着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同样是在朋友圈当中啊，就是这两天也是大家说的比较多的，而且发的比较多的，而且还引起了很多媒体记者的一个关注和讨论啊，就是有一个小测试，就是测试左脑右脑。 嗯 啊，这个测试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你测了吗？ 我没测。 你没测呀？ 你测了吗？ 我测了。 你测的结果？ 然后我没好意思分享到朋友圈， 怎么？ 因为我好像左脑40多岁，右脑30多岁。 都不年轻啊。 对呀、 啊、对，因为看到有的 我就默默地把这个结果关了。 对，因为看到有的朋友可能说确实比较有意思的啊，他可能会发到朋友圈里来分享，比如说这个什么左脑什么几，比如30-40岁啊、右脑可能是这个什么5岁8岁、啊，就觉得很萌的感觉，啊，差异很大，他会发到这种。不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然后这件事儿，这个测试应该说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刷屏，还有转发，还有纷纷的跟着去测试。然后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数据哈，说这个短短的多长时间里来着？总之就是超过20万人就是进入到了这个测试，确实这个服务器都快爆了。 嗯， 而且呢说成为了一个刷屏的趋势，看起来很玄乎，这个左脑和右脑。 没错。 然后很多人为什么会把它分享到朋友圈呢？好像也是觉得诶，自己的这个左右脑，对过去对这个左右脑的年龄这件事情没有一个说比较明晰的这样的印象。那这次这个测试呢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猎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但是也有程序员说了，说他这个没事研究了下这个测试背后的代码，发现结果是随机的。 哎，没错，有这个聪明的程序员朋友，你这个跟我玩这一套，我得琢磨琢磨你。哎，对，然后就像爽爽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打开他的后台程序一看啊，一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随机的结果。然后也包括有朋友就是，他会做两三次这个不同的测试，就是但是每次选的结果是一样，就出来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 嗯 啊，就特别随机性。 我觉得这是比较聪明的网友了。就是你会对一个测试的结果就产生一些质疑。其实这样的相关的心理测试特别特别的多。 对， 包括测什么心理年龄，包括测什么大脑的年龄，对吧？总之呢，大家就是玩玩就得，对吧？就分享一下，就是变成一个谈资就得。 哎，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在于，就是为什么这种类似于这种测试啊，或者带一点趣味性的，或者带一点这个科普性的这种测试，为什么会就是短短的时间就在朋友圈引起一阵这个就好像风潮似的那种感觉，大家全都测全都发，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科学还是有一个敬畏心的，就是我自己猜测哈，就是大家还是很喜欢科学，但是科学太难了，一般人比较难理解，然后这种测试给了我们一个捷径，说去用科学的眼光来评判一下我们自己，了解一下我们自己，因为人类是很复杂的啊，它是一个比较简化的这样的捷径啊，让我们突然知道自己左脑右脑原来是这样运作的。然后后来我看到也有科学家说其实左右脑年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在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思考和复杂的行动的时候，左右脑都是协同工作的 啊。 对 对对，我觉得这个说法还是比较靠谱的。就是我的点在于，就大家全都发全都测，就是 跟风呗。 你们都那么闲吗？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 Region。 Into the river, we are your daughters and we are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好奇头条号的新鲜资讯。 嗯，没错。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个新发明了。刚刚跟孔文聊这个新发明的时候，他表示非常的不屑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新发明是什么哈。 孔文好像对很多东西都不屑啊，你们那么闲吗？你们还做这个？你们还发朋友圈？你们 那么闲吗？你们还发明这种东西？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发明究竟是什么哈。说解决的是你吃泡面的时候发出的。对，就这个声音。 哎呦，好疼好疼！哎，就这声。 好像陈佩斯啊。 是吗？ 对， 吃面条啊。你说我表演的好是吗？ 声音不错。说日本的这个日清食品公司最近为了解决大家吃泡面的时候发出的这个吸溜吸溜的声音，这个推出了一款名为鹰燕的智能餐叉，这个叉子可以掩盖掉吸溜吸溜这个声音。一开始听这觉得这叉子挺洋气的，挺科技感挺强，哎， 对 吧？ 没错。 我来给大家讲讲它的逻辑哈。 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平台上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找出来了啊。就有点像就是电动牙刷的意思， 电动牙刷挺像的。 对，就只不过那个牙刷头变成了那头是叉子。 对， 哎， 对，大家是不是听上去觉得它能消音，而且消除的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声音，觉得还挺高级的 啊？ 但是其实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就是它会连接你的手机上有一个 APP， 然后呢，当你这个吃泡面的时候发出吸溜声的时候，它就会感应到，然后就会启动你的手机播放一段音乐来掩盖你的吸溜声。 就是那个，把自己耳朵堵上。哎，我听不见，我没出声，没出声，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海的蓝海的天空啊，就帅哥美女早上好。哎，你也早上好，这位朋友。 好。 对，不知道你是一位美女还是帅哥啊？接着跟我们听我们聊，然后你也跟我们一起聊。刚才那个新爷说这是干嘛？新爷，你这是问什么呢？我不太清楚啊。你也那个，你再说详细的一点，说这是干嘛？我们这直播呢呀，跟您聊天呢呀，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早晨陪伴大家的直播节目《微微一笑》。 这个鹰燕哈，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发明，但是我还听说日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吃面的时候发出巨大的吸溜声，表示这碗面很好吃。 哦， 如果你是去一个拉面馆，当着这个给你做拉面的老板的面吃面的话，一定、肯定、确定、必须要发出这种声音，这是尊敬。我不知道是不是确实哈这样的说法，不知道在花椒片上的小伙伴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对， 你有没有讨厌过在餐桌上这个咂巴嘴的人呢？你有没有自己有这样的习惯呢？想不想改变他？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女孩子啊，比如说这爱美啊、漂亮啊，特别注意自己生活细节，这女孩子，我觉得就我看过他们吃面条，就是就恨不得真的是一根一根的吃。 这也太夸张了吧。 啊，真差不多，就是我一定是我夹起来之后一两根，然后轻轻的，然后就拿筷子一点就往嘴里捅，知道吗？ 但是我喜欢吃饭特别香的人， 对吧？就是那种，就是还是就比较带劲，就是咱们就是老话说的，就是咱干什么就像什么，对吧？吃饭的时候 感觉特有福相，就是吃饭吃特别香的姑娘。 哎，对对对对，特别有福相， 特别喜庆。 哎，对，特别喜庆，没错没错。 其实这家里是富养出来的，有钱，有家底儿。 哎，但是你说那个人，那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这一两根面条往嘴里捅那种，那咱就不看面条了，就看姑娘。 我相信在他对面的这个人一定是他心里非常重要的人。 是啊。 通常说女生在前三次约会的时候都吃不饱的，就是约完会回家还得自己再泡个泡面，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前三回啊。 就是因为都比较这个拘着，比较拘谨， 比较拘着。我那你要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姑娘们可就真没必要， 真没必要啊！ 时间长了之后，谁不知道谁呀？ 这不是这头几次印象比较重要吗？而且男生呢也应该注意哈。你头几次约姑娘出来吃饭的时候，你稍微选择一下这个美食的种类。别一上来就请人吃什么灌汤包，什么火烧。什么肉夹馍，就这种特别不好，不好，就是有一个美感的，就是 那要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就一定得西餐了。那我们得叉呀、刀啊，就我们一点一点的就送到嘴里。 西餐，比如别吃意大利面，对吧？其实我觉得这前几次请姑娘吃灌汤包的，这都不怀好意 啊。然后这个时候在花椒直播平台，菜地的瓜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听说过，他说讨厌出声啊，这是菜地的瓜的观点。 海的蓝海的天空啊，不好意思啊，刚才念你这名字就没太念清楚。他说：“帅哥美女，你们好，麻烦问一下，你们怎么离镜头这么远呢？说这样的形式还是第一次见，好棒、啊！我们的这个镜头是可以切换的啊。 嗯，来大家看一看我们近处的镜头哈、 哎。这是我啊， 这是我， 这是王硕。哎，对，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那个全景啊。 嗯。” 然后草根歌手山楂妹广播电台，没错，我们这就是广播电台，北京， 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 对对对，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982魔力工厂， 嗯， 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呢还会有这个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好看的好玩的，欢迎大家添加关注，谢谢。 嗯，好，现在时间来到了7:57，我们马上会有一个整点的报时、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 哎，大家不要走开。 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如果你是收听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也有三种渠道。第一个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现在在我们屏幕的应该是右下方哈，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关注一下，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成为我们的固定粉丝了。其二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第三呢，是大家可以通过下载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情形了。哇，今天早晨的小伙伴们起的好像都很早哈。 对。没错， 是为了这个认真的对待最后一个工作日。 我觉得是就是一周之后吧，就大家到了周五之后，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是会这样。比如说这个一周啊，工作了到周五的时候，就是有点其实已经很累了， 但是习惯了， 就有点这个回光返照的意思。 别说那么吓人， 就到马上到礼拜六礼拜天了，我本来没劲了，但是我前头有憧憬，那怎么讲？望梅止渴， 画饼充饥， 画饼充饥，反正就是前头有念想了。我再坚持一早晨啊，明天我就可以睡懒觉了。 谢谢小伙伴们的支持啊！看到海的蓝，海的天空啊，你真蓝真海。说帅哥美女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今天是无意点开的，就能看见你们。说麻烦问一下，你们这是电台都戴耳机的？说啊，他说他们的电台都是戴耳机的，你们可以不用戴吗？真好，来，我们来揭个秘。 天空，你那个什么，你们的电台都是戴耳机，是不是？咱是同行吗？天空， 你也是电台的员工吗？ 对吧？或者是天空啊？天空就是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其他地方的这个媒体同行啊，包括主持人朋友，包括有这海南的朋友、河南的朋友，还有河北的朋友，我看到的印象当中啊，都有。如果你是的话，你跟我们说一下是吧？你是在哪里？咱是不是同行？对，刚才说这个说耳机是吧？你看我们这有就是 有，你看给你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老贵了，我跟你说。 这个耳机特别特别的贵，但是它就是很小很好用，而且呢可以就是它的那个上面的这个耳机孔啊特别的小，可以塞在耳朵里，像一个耳塞一样，然后非常的服帖， 对， 让我们可以实时监听到自己说的话和我们正在播放的一些音乐。 对， 感谢这个直播间的技术人员。 对， 为我们技术升级了。 花儿姐是吗？ 谢谢。刚才还有一个小伙伴叫草根歌手山楂妹哈，说广播电台问号，对，我们是广播电台，但我们是一个全媒体的广播电台，我们也是国内第一家可以听也可以看的融媒体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收音机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然后你的航海这个小朋友哈，每天都在问水水，好像昨天也问了这句，说水水走了吗？ 水水走，水水 今天又问了。 水我和跟你没关系啊，航海跟你没关系。我那个 不是你是水水派来的托吗？水水明天就回来。 你的航海，你就是水水吧？ 你是航行在水里的你的航海 啊？对，那个。水水呢和珊珊啊，他们我们这另外的一组搭档，他们是明天在周末的这两天会陪伴大家早起的一个时光。如果大家那个不愿意睡懒觉啊，起来之后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分享一些消息啊，这个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可以始终支持我们。那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早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鲜的资讯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个跟动物有关的事儿哈。 跟动物有关的事儿，就是 蟒蛇， 我们先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图片啊，因为刚才这个有网友朋友们问说，你们这是电台吗？说你们这还能这么玩，没见过，对吧？然后跟这个别走啊，别眨眼，我们看把这图片给你放出来。这是看见没，网友朋友们，咱看见的扣分一啊，网友朋友们， 这条黄金蟒蛇看上去有四五米这么长，然后是由两个人协同把它抬起来的。有一个人是把它背在肩上，是就是扛的是它的这个脑袋的部分，还有一个人呢是用两个手这端着它的尾巴。看起来是挺沉的。 对，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听友朋友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来跟大家说说哈，说的是在家住重庆市九龙坡的赵先生，他养了一条黄金蟒蛇当宠物。 嗯， 但是最开始他养的时候呢，说三年前别人送他的时候，这条黄金蟒蛇比筷子长不了多少， 哎， 又细又长又小的，看起来萌萌哒， 萌萌哒， 挺可爱的， 挺可爱的。 没想到现在长到了4-5米。 嗯 嗯， 对， 这赵先生心里有点发怵了， 养不起喽， 养不起了。 那肯定养不起了。 这赵先生还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蛇，这种家养的这种，就当然黄金蟒是不能家养的哈，但是他确实非常喜欢他的这条黄金蟒蛇。 对对对， 那之前呢也是给家里的这条小蛇吧，就是创造了很温馨的这个环境。 嗯， 据说专门有一个房间是给他的 啊。 嗯，然后冬天的时候还24小时有空调。 对，因为这种冷血动物，这种宠物，对环境的要求可能确实会更高一些。 嗯 嗯，哎，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喜欢养这种，比如说蜥蜴啊、蛇呀、啊、这种冷血动物，大蜘蛛或者比较 可能有吧，然后都绝交了， 都绝交了是吗？ 就我还是挺怕就是这种冷血动物的， 是吧？ 非常的害怕。 对，我也是比较怕。 嗯。但是这次呢，他是把这个他养了3年多的这个已经长达4米5、重80斤的这条黄金蟒蛇送到了重庆市的动物园2栖爬虫馆。 嗯 啊，那为什么呢？是说一方面呀，觉得这个确实没时间照顾了。 对， 而且听说这条蛇不仅现在是4米5，未来能长到7米多。 这还得长。 嗯， 你看我说养不起了吧？ 真是养不起。 对，然后不仅是空间呢，还有就是这个，它其实胃的话应该也还好，但是估计喂一回也不便宜。嗯， 是的， 是吧？嗯， 毕竟这么大分量呢。啊，你说是吧？ 对对对， 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蛇呀是特别能吃肉的，它能吃整只的牛，整只的羊。 对，没错。而且就是你养这么一大蟒在家里头，是吧？这赵先生，你老婆孩子是不是也都喜欢这个？街坊邻居有没有意见？对吧？ 对， 因为毕竟这个，如果说万一要是真的跑出来的话， 嗯， 就还是我觉得危险非常大的。 是的， 对， 嗯， 啊，而且呢，就是，养的这个东西呢是黄金蟒啊，它是缅甸蟒蛇的白化突变种，是一种十分稀有的这个变异品种。 嗯， 在我们国家呢，而且它还是属于这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嗯， 啊，也是不能随便养的。 所以其实，在家里养是违法的啊，是违规的这样的一件事儿。而只是说这个赵先生一开始他不知道，因为来家里的时候才像筷子那么长哈。 对对， 越养越大了。 嗯， 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是这个看到朋友们养了这种其实不能在家里养的这种珍稀的动物，一定要提示他，让他送回到当地的这个野生动物园或者有关的部门。 对，或者说，哎，我在我印象当中，如果说你养这种是就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应该是得经过有关部门的一个批准。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养。 因为我知道有人养什么，就是也是就是保护动物的猴。 哦， 啊，好像是如果说能够拿到一个是林业部门还是哪个部门的一个批准啊，就可以养了。但是如果说没有批准的话，这种保护动物是不允许养的。 嗯，大家还是慎重一点，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哈。 哎，对，而且是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怎么说呢，也不能叫，咱也不能管人叫奇葩，对吧？就是反正是确实你这号什么的都有，就是如果养这种就是小众类的宠物， 嗯， 啊，就是大家一定还是要小心一点。你比如说这个，它真的适不适合这生长环境啊？ 对， 对吧？然后周围的，比如说街坊、家人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得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别您自个儿高兴了之后，给大家伙儿带来一个不方便。 嗯，然后这个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说呢，说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会饲养各种各样的宠物，但是像黄金蟒这类的动物呢，我们还是建议不要私人的饲养。说这也不是重庆动物园第一次收到市民捐赠的这个蟒蛇了，在此之前还有市民捐赠过缅甸蟒，还有捐赠娃娃鱼的，还有巴西鳄龟等动物。 嗯。对，刚才这个点亮星灯女王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扣了班一啊，就是说你刚才看见这大蟒蛇了是吧？ 嗯， 这大蟒蛇怎么样？让你养，你养不养？反正我是不养。他说， 天空说了，说帅哥打扰，告诉你一声，这样念海的蓝，海的天空啊，就顺畅了，不绕口的。你看我说了吧， 海的蓝，海的，这是一首诗呢。 你看我说了吧，这肯定是一同行。所以说刚才也是咱问的这问题啊，咱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咱聊起来。啊，咱聊聊业务，聊聊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消息都没问题。 嗯， 蔡姐的瓜也说了，他说其实冬天不用给他保暖，天冷他会冬眠，省半年事儿。反正也是，就到天快冷了之后，他又冬眠了。 是说这只黄金蟒冬天的时候比较好养活， 对， 因为它几乎处于不怎么运动的这个状态里。 嗯， 但是还说这条黄金蟒特别爱泡澡，说每次给他把这个温水这个放好了，然后他自己这个呲溜进这浴缸，然后就会变得很温顺，变得萌萌哒的。所以说还是挺可爱的， 反正也是不太好伺候。 好，送给大家一首 Emergency。大家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市民养黄金蟒蛇的事儿哈。 对，咱们就是统称来讲，就是我们关于在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大家养宠物啊，一定得我觉得得慎重啊。从宠物的选择呀，包括饲养的一些规则规范呐、啊，还有就是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您养可以，您别高兴着自个儿是吧，给别人添烦恼。 哎，孔文这个说的很对， 对， 包括咱们应该是五环以内不能养这个大型犬哈，确实会给邻居啊，会给这个小区的环境带来一些问题。 对，然后现在必须得念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位新朋友，也是跟我们 互动最踊跃的这位朋友啊之一啊之一，海的蓝，海的天空，他说谢谢美女介绍，怪不得以前没有见过这种形式，就是刚才我们给他介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耳机， 对，现在的耳机， 对，我们的这个耳返。他说我不是电台的工作人员，以前从事过电台主持人工作。你看人还是有经验的，说只是暂时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朋友呢在甘肃交通广播和兰州都市调频，所以他们都是戴耳机的，就是把耳朵包住的那种大耳机，所以说闲聊起来的时候不喜欢戴。哎，我们也有这种，你看 我们也有大耳机， 我们也有大耳机，对，是。 但是据说我们台的这个女生哈，女主持人都不喜欢这大耳机， 我也不喜欢。 比如说戴着大耳机，戴着个耳环，就感觉很不方便。 对，我不爱戴，主要是压我的发型。 你有什么发型？ 我的发型， 墨西干的发型。 对，我的发型还是可以的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大风吹的发型。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件在社交当中会被讨论到或者说会引起关注的事情哈。 哎，对，然后 说的就是在微信的聊天中和有啥区别。 对，然后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是就笼统的聊到过， 好像说是这个95后新时代的社交规则。 哎，对 对 对, 对，没错。今儿我 比如说你要是回呵呵，基本咱们俩就有劲。 哎，就啊，有什么 友情 啊？对， 就此终结。 对，友情。对对对，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呢就是仔细的来分析一下啊。我们先来给大家提供两个这样的场景。第一个场景是说一个男生去相亲，说晚上回来他对他这个朋友，就比如说这个室友 啊， 室友说哎，我今天又被打击了。那朋友说咋了？然后再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跟他发微信，说我每回都打很多字儿，是吧？哎呦，说今天第一次跟你见面感觉真好，你真漂亮啊，然后是怎么在那边夸姑娘一通，对吧？然后姑娘就回了一个字儿，要不回一个哦。 明天天凉了，多喝点热水。 对，然后 听上去有点冷漠哈。 对，听上去有点冷漠。我们再说一个场景啊，场景二。这是一对情侣啊，大家想想，这是一对情侣。这个女生 很生气，说：“以后我们聊天的时候不能回我必须回我不能回我必须回我。” 对，然后不能回我。 然后男生就回了一个 别干得漂亮。对，其实关于这个好，它是一件这个就我们叫的叫细极恐思啊，就细极恐思的这个事儿，就是 细思极恐， 细思极恐，嗨，就一旦聊天的过程当中呢，遇到这个任何一个字儿，就是基本会表示它的潜在语言就是，哎，对不起啊。哥现在很忙，姐现在很忙，我们正直播呢。 或者说聊天结束， 哎， 这样吧， 聊天结束啊，你等会儿，我们一会儿再说，或者说你这个啊。 我觉得我们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特别好，因为他详细的跟我们说了说，就是一个字的和两个字的究竟有什么区别。 哎， 首先他说了为什么两个字的会更好，说的原因是说呢，说这个叠字呀是小朋友们的一种语库，或者说他们的一种语言习惯。那在小孩子最初会说的都些什么词儿呢？就是爸爸、妈妈、是凡凡，对吧？就是都是这种叠字。 你是哪儿人？ 是范范。 你是哪儿的人？ 说研究者对25578个人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大约有3%的人使用叠音的姓名，其中女性的使用叠名的姓名呢远高于男性。那这种现象呢，就是说叠音呢，你看它代表了小朋友， 哎， 代表了女性， 对， 所以呢其实叠音会传递亲密和柔美的这种印象。 哎， 确实是， 对，没错， 对， 就会给总之来讲就是会给人和人之间带来这种亲近感。哎，对， 比如说叫我爽爽的人，我就会觉得哎自己人。 对啊，你看我就管你叫爽爽嘛。 对 啊，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文文呀？ 我的这个叫文文我觉得不太好听，啊， 对，你也不属于小孩也不属于女性， 是不是？ 对 啊， 对，但是确实就是说男生对于自己心仪的女生用一个叠字的昵称的话，确实会感觉两个人的距离更近了。 哎，没错啊，这个是因为人们对具有婴儿特征的刺激呢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心理表征，也就是我们叫婴儿图式。叠音之所以会给我们带来这个温暖的感觉，是因为叠音激发了我们的婴儿图式。 就是激发了我们对对方的这种保护欲， 哎， 啊，觉得对方很可爱， 嗯， 觉得对方萌萌哒， 萌萌哒，哎，对，嗯，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是属于这叠字儿啊，它为什么是叠字儿？但是说一个字儿， 嗯， 说为什么就不让回呢？就是说。字儿越少，就是说越忙、 就 是，就 有一种很傲娇的感觉。 哎，就是我就是要不是我，可能就是我比你我比你高， 对， 我比年龄大， 我地位比你高， 我话语权比你重， 嗯， 哎，对，是这个意思。 我惜字如金。 对，然后或者就是我确实是比较忙， 嗯 啊，是这个意思。 嗯，说这个回一个字啊，或者说自己忙，其实是自抬身价的一种表现。 嗯， 那忙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自己比较重要，意味着有很多人找自己，意味着获得的资源很多，意味着自己有目标有追求。 嗯， 而忙是相对的，如果对自己不重要的人呢，我不忙也是忙，对自己有价值的关系再忙也是不忙。 嗯， 所以忙的背后有潜在的意义，就说我的时间比你的时间更值钱。 嗯， 我们之间是有距离的，我地位比你高，所以如何委婉地表达出自己忙又不让别人觉得心里不舒服呢？这是一个需要修炼的智慧。 嗯， 用一个字嗯或一个字哦，这个就不是太智慧的一件事儿。 网友朋友们， 嗯， 网友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嗯， 我现在大喇叭要广播是吧？我们想一下，在生活当中，你给谁发微信的时候， 嗯， 通常情况下他会回一个字儿，嗯 嗯， 好，谁？ 我还真有这样的朋友。 你朋友吗？ 嗯，有劲了是吧？应该真的有，真的有、 啊。 嗯，但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因为他年纪比我大，所以我们不是一代人。 嗯， 他理解不了这种新时代的社交规则 啊。 他觉得嗯和哦和呵呵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个忘年交是？ 算了，不提也罢。 啊，五几年的？ 所以小伙伴们，在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就是经常会给你们回一个字的这种语气词，然后你们收到这样的语气词的时候，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哎咯噔一下，觉得这对方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没做好呀、 嗯、 对方怎么这么感觉高我一等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也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哈。 哎，对，没错，就是当人们想要表达高能力的时候，就会降低自己热情的表现，也就会用一个字儿、 嗯、 而当人们想表现出更多热情的时候，就会降低能力表现，就用俩字儿。 嗯 嗯， 所以这个热情和能力之间是需要平衡的。 对，需要平衡的，就是、 嗯、 就是某些就地位或话语权啊， 嗯、 比一确实比你高的， 嗯、 咱也别老嗯好， 嗯 是吧？您 他给了一些方法，就说、 哎、您 这个偶尔卖个萌， 对， 其实会拉近你和大家的距离， 那是表现你的亲和力， 对 对不对啊、 嗯？那我们再来说，刚才说了一个字和两个字的区别哈，现在其实还有一种人，就是他们发这种语气词都是大串的，比如说发哈哈的时候是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嗯，就是发一串儿、嗯， 对 对， 然后或者发嗯嗯的时候是发嗯嗯嗯嗯，对吗？ 嗯，这是什么？也这是表现更萌吗？这是 表现这个手抖， 说 是吗？ 手抖是吧？你看这个，海的蓝，海的天空，他说，帅哥你好，感觉你看起来像郑恺，嗯，看一下， 你认同吗？哎，你觉得夸你像郑恺是你会开心，还是说哎不行，我比郑恺长得帅？ 我其实没有任何感觉， 嗯 啊，反正就是。 那如果说你长得像王宝强呢？ 长我也没感觉 啊，真的？ 对对，没感觉。 对自己颜值很有自信吗？ 我不是有自信，因为我就是我， 不一样的烟火。 我就是我，对。然后啊，他说这个，他说就说帅哥不会介意啊，不会，谢谢，我真的很高兴你这么夸我啊，因为人家毕竟是大明星。说你们这样的直播间还是第一次见，估计全国之内你们可能是第一家吧。 嗯， 没错， 确实我们第一家呢。 第一家， 嗯、 对，我们是全国首家融媒体电台，我们 可视化的， 我们可以听可以看啊。 嗯，我们不仅现在可以听可以看，我们还有表演区呢。 对， 我们还请嘉宾呢。 我瞅瞅这个，等着别动啊，我那个 悠着点哈。 这是我摄像头是吧？ 嗯， 海的蓝，海的天空，来， 现在要手持摄像给你看表演区了，对吗？ 你再看一下啊。 对， 好，现在孔文拿着摄像头走向了我们的表演区。我们的直播间里一直有一个瑜伽球，始终没有人碰过它。 嗯，这是我们。 然后大家看到我们刚刚对面的这个电视了吗？就是大家的评论会显示在这个评论板上。 方便于我们大家实时跟大家互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灰色黑色相间的这个圆圈，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表演区。如果有这个比如说走秀的 model 啊，或者说这个会跳舞的嘉宾或唱歌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哎，这个区域就会闪亮起来。 哎，你看这是我，这是我照片啊，这是我，这是 丹丹。你需要一个自拍杆，孔文。 我们账号该增加了。 感谢大家跟我们互动还有讨论哈，送给大家一首 Hold On。 Hold On。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大家回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和大家见面的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那么我们是一个全新的融媒体可视化的广播，我们不仅可以听也可以看，所以提示大家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收听呢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呢可以通过来到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成为我们的固定粉丝，来每天的跟我们互动。其次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找到北京青年广播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那刚刚孔文用这个手持摄像头哈，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对吧？我们的这个表演区。 对对对， 我看到陆地巡航舰说有胸口碎大石的表演，哎，我觉得这表演特别适合你，哎，你要不要什么时候来我们直播间表演一下呢？ 是吧，这陆地巡航舰这位朋友就是看头像呢，应该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资深粉丝啊，也是隆重的邀请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表演胸口碎大石怎么样？ 表演胸口碎大石，胸口碎那个你不好意思下垂，我给你下啊。然后还有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日常微信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提到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区别啊，就是单字和叠字的这样一些区别。然后猜地的瓜说，他说我就很讨厌呵呵，说人家基本一跟我说呵呵之后呢，说我就回我都不回了， 他连拜拜都不跟人说。 我连拜拜都不跟人说。 我也是 me too。 猜地的瓜 I'm fine。 好，我们来到了今天的微微观世界这个板块。那今天我们的微微观世界微微笑的直播间里会有重磅的嘉宾来到现场。 重磅嘉宾 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崔胜阳，杨哥， 杨哥，欢迎杨哥， 也是80后。那2006年呢，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先后在顺丰、海航工作。2014年加入了51集团，现任是 Avenue 51中国区的总裁。欢迎欢迎， 欢迎杨哥，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崔胜阳。 杨哥刚才说他第一次就是参加这种，这个节目哈，有点紧张，有点羞涩，是吗？ 对，我看杨哥那个画面的位置还行。杨哥，那个你那话筒可以稍稍的低那么一点点，把嘴巴挡住了。OK， 好， 好好，现在非常漂亮。杨哥，没问题。 哎，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杨哥之前的一些经历哈，都是在这个比较大型的国企，像这个什么海航啊，对吧？然后教育的经历也非常的好。后来加入的这个 Avenue 51，我们听上去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这样的公司，要不杨哥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 Avenue 51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那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Avenue 51。Avenue 51的前身呢是51 Parcel， 是中文名叫英超物流。相信在英国留学的学生应该都能听说过这个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是2013年初成立的一家公司。最初的我们的打算呢，就是这家公司为这个中国的留学生，然后去运他们的包裹，运他们的行李， 就是从国内往 从国外 往 国内， 从国内往国内。 对对对，因为我也在英国留学过嘛，然后我也在英国留学过，就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是毕竟在英国生活了很多年，然后大包小包各种箱子都有，然后感觉寄回来很麻烦，然后要到邮局去寄，然后拖着大箱小箱到邮局，价格也很贵，我们最初的打算就是替这些学生，然后来解决他们的这个行李的一个包裹，叫行李专线。那后来呢，就是14年的时候，应该是中国海淘最发展最兴盛的几年。然后发现很多人用我们这个行李专线寄这些代购的东西，就是、对，反而就是 变成一个采购的渠道了，一个运输的渠道。 对，变成一个运输的渠道。那么就是我们其实很快的，就是在2014年用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就从零做到英国最大的一个从英国到中国的一个物流的线路。很快就碰到天花板，因为英国的市场很小。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怎么去拓展我们的业务啊。正好就是在一个机会认识了欧洲区的，就是前阿里巴巴欧洲区的总裁，叫 James， 是一个英国人。对，他有20年的律师经验，有非常多的这个商业资源。那我们两个人等于是我们两家公司了，等于是一拍即合，最后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 Avenue 51，就是现在的这个公司。致力于是做这个英国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这么一个事情。那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公司比较小，就是我们走的路比较艰辛。因为刚开始我们自己去接触到这些品牌的时候，可能接触的都是一些比较基层的人员。然后 比较小的品牌，接地气的。 对，而且就是进入到中国这么大的战略的一个布局，他们这些基层人员是没办法去做决策的。那 James 进来之后呢，正好可以我们接触到很多高层的人员。那这个路走的确实很艰辛，因为我们不像其他的一些跨境电商，他们很快找了一些贸易商或者是供货商，很快把 SKU 或者把它的产品线给铺大，然后我们找的都是品牌去合作，然后谈品牌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可能需要几个月、半年、一年甚至两年这个时间。一些大的品牌谈起来特别难。当时我们就是在尝试着去谈品牌的时候，然后又碰到了一个机会，就是英国皇家邮政。英国皇家邮政在上海，就是威廉王子到上海去拜访，进行商务活动的时候，然后碰到了马云。然后英国皇家邮政的总裁呢是陪同，然后马云当时邀请英国皇家邮政在天猫去开设一个旗舰店。英国皇家邮政其实当时在选这个它的代运营的时候，我们是其中之一，但是当时我们其实是没有优势的，因为我们没有名气，刚成立的一家新公司。这个阿里这边也给他推荐了很多比如说国内非常著名的代运营公司。最后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了，就是我们替他分析了在中国，就是你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公司能给你提供的一些服务。对，因为皇家邮政它是没有自己的产品的，它只有物流。它的产品可能只是邮票。那我们公司其实是跟品牌各个合作，然后我们有大量的 SKU， 大量的产品。那我们当时的定位就是皇家邮政这个店铺就是一个英国到中国的一个 窗口，展示的一个窗口。 嗯， 我们希望把英国优质的产品带到中国来。 嗯， 啊， 哇，说起来就是感觉有很长的一段创业的这个历程哈。 对，我觉得刚才杨哥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介绍的非常完整，然后很系统，从你们一开始这个创业啊，然后到后来 坐近一点 啊，对，就我们现在可以坐近一点啊。对，然后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画面，这个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 又有一位美女进来了 啊。对，西西， 我来介绍一下哈。郑西西是85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了英国，现任是 Avenue 51集团公司的 VP 啊。介绍一下自己呗。 嗨，大家好，我是在 Avenue 51主要负责这个e-commerce 和这个市场的部分的。 嗯，主要负责市场的这个部分哈。那今天其实请到两位嘉宾，也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很少有的，就是在海外创业的中国人，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也想很想了解你们的故事，很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年轻人们。因为现在我是很推崇就是大家要做世界人。 对， 就是虽然当然我们是中国人了，但是我们应该可以生活在世界任何的地方，然后可以发挥出我们的优势，所以我很崇拜你们，就是在海外给自己打开了这样的一片天地哈，而且还是服务中国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很期待你们的故事。那刚刚杨哥也说到了，说他们这个 Avenue 51呢，我们应该叫51大道吧。 51大道 就是 简单一点是吧？ 对，然后51大道呢一开始是生发于一个非常小的点子，就是说星星之火的这种感觉，其实就像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在打包箱子，对吧？那个时候就很多快递公司会在我们的宿舍楼下， 对 啊，帮我们往家里或者往这研究生要去学校去邮寄这个东西。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我们叫跨国物流，对吧？然后后来现在应该说变成一个电商平台了，是吗？ 对，我们现在物流只是成为我们公司其中一条线路。我们现在可能主要有四个模块，然后物流是其中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B2B， 就是我们跨境的这个供货的一个模式。然后还有一种是跨境零售的模式，是 B2C。我们有自己的平台，我们在第三方平台，比如说这个天猫、京东、网易等等都开设的店铺，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 2C 的一个平台，有自己的 APP。 那最后一个模式可能就是我们给英国的品牌然后提供到中国的一站式电子商务的一个模式，供应链的。对， 真好。我再问问西西哈，刚才介绍这个西西的经历的时候说他是在英国读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这个51大道了，对吗？ 之前也有在别的公司有工作过，对。后来就是近期加入了51，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在能够用到自己的这个 专业的知识 的同时，还能够有机会对去参与更多与中国相关的这些项目，并且能够保持和英国的品牌有所沟通。也是像你刚才说的，非常的高兴能够把这些优秀的品牌产品带到中国来。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在英国留学的这个我们的同龄人哈，就是在英国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留下来其实是比较有难度的一个事情，可能很多的这个中国人还是寻求一些，比如说我是传媒专业的，那我了解的就是我这个专业的小同学们可能都会去一些比如说华人的报纸啊，或者说中文的媒体这样的机构去工作，所以找到51是不是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融合，就是说各方面的这个自己的对职业的需求都达到了。 我其实也是传媒专业。 哦，是吗？ 对，我研究生也是传媒专业，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其实就业方面呢可能不一定需要一定要就是局限于如果我是传媒专业，那么我所在的公司一定要是传媒公司。因为能够用到的这个在学校里学习到的知识或者是曾经积累的这些经验都是可以用到新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那么在51其实也是需要和品牌，不管是和品牌对接也好，还是说做市场方面的这个推广，都是需要一些传媒经验的。所以就是说除了传媒公司还有很多公司是适合就是像我们这种传媒毕业的学生去加入的。对， 突然感觉像到了这个智联招聘的专场哈。 嗯，对，因为近期我们也是和智联招聘有一个合作，包括昨天、他们的资深的一个人力资源的一个总裁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人家还是海外招聘事业部的总监呢。 对，没错。 我们待会儿再来去聊这个海外招聘和就业的这事儿。我先问问孔文吧。 问我。 孔文，你的生活中会不会用一些就是英国的产品？ 哟，你这还真把我问住了。 嗯。 好像比较少， 就除了看英超没别的了。 对，好像比较少。 我还真会用啊！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就英国有一个，据说是英国的大宝，叫 N7 这个牌子。 哦，对， 我持续的常年在用这个牌子，因为它就是以天然这种著称，所以号称英国的大宝嘛。但是确实在国内买到这种产品挺难的。我要不然就是朋友去欧洲的时候带，而且好像只在英国比较盛产，对吧？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凯特王妃非常喜欢的一个高跟鞋的牌子，也是英国本土的一个品牌，对吧？这个会不会都在你们的这个覆盖范围当中？ N7 的话咱们也是有做采购的，对，N7 也是有做采购，但是其实我们直接通过品牌授权的牌子呢也是非常的多。比如像是有这个Lacewax 是一个护肤品品牌。那还有就是Marvel 是一个低脂的成年，就是供成年人喝的这个奶粉，非常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它是受DIT 就是贸易部门推荐的一个牌子。那其实最瞩目的应该。最瞩目的品牌有很多，其中是包括这个Waitrose 品牌。Waitrose 这是一个英国的高端超市，它是受英国皇家认证的品牌。我们和 Waitrose 合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可以在就是我们 Avenue 51就是帮英国皇家邮政做的这个天猫旗舰店上也能够买到很多 Waitrose 的这个产品，高端的产品。对， 听上去就是把这国外的好东西这个运回来给咱们中国人用呗，对不对？ 对，没错。 问问杨哥哈，就一开始从这个就是只是帮这个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去寄这个行李，到后来的这个转型，你觉得是这个环境整个这个大市场包括中国的市场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给你们这样的灵感或者这样的机会？ 可能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市场是很大的，因为在国外他们很多品牌特别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他们可能是没有一个是没有资金，另外一个是没有他的这个资源，然后我们呢是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因为去年我们发展的时候正是国内跨境电商最火爆的那两年，对，也是国家正式扶持的这个时候，现在可能已经慢慢的进入到一个洗牌期，就是已经竞争已经到白热化的地段了。那当时的时候，可能短短一年里面就国内就能冒出20000来家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企业。对，然后我们当时进入这个里面呢，我们没有去跟国内的这些拼资金，然后因为我们的根儿在英国，对，我们没有跟国内的人去拼资金，然后拼平台。那么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优势就是我们把握住它的上游，我们可以去跟英国品牌直接接触。 你们能够把握的是说你们和英国的市场靠得更近。 对，我们可以就是发展更多的品牌，因为这一些是国内这些电商他们正缺少或者是他们正希望合作的这么一个方向。对。因为就是我们拿到这个资源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去给这个品牌去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那么你想在国内，比如说你要在国内做市场，那我们可以给你做市场方案。那你想做官网，那我们有 IT 可以支持。然后你想做这个支付，那我们其实也有支付宝的这种授权的一个账户，然后 反正就是你们英国中国通吃的感觉。 对，中国通吃的感觉就是你从这个商品出厂一直到中国最后消费者的手里，然后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你解决。 对，然后我有一个个人问题，就是想问杨哥，你是哪年加入的这个咱们五幺大道？ 我是2014年， 2014年初啊，2014年初，也就是其实是在公司。其实就是这个公司完整的一个前身，如果说叫英超物流那个阶段，我觉得还不能叫做公司的一个 完整的一个前身，就是最早的时候公司成立你就等于说加入了。 对，英超物流应该是说它主要的市场是在英国。国内的公司是我一手创建的，因为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是我大学的同学，就是我们几个都是同学在一起玩。然后我在海航的时候，其实我回国之后在北京自己背着包在北京上海也都闯了一圈，最后在北京也都落下来了，然后有了房子有了车子什么都有。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过来找我说我们想在国内成立公司，然后你能不能过来帮我。那个时候我在海航其实也做到了一定的职位， 挺稳定的。 对，我当时确实是考虑了很久，然后后来觉得应该出来闯一闯。 是什么打动你了？ 也是我自己哥们儿嘛，对吧？自己哥们儿 还是团队， 是雪峰和刘超， 对， 是他们两个， 对。 所以这个初创公司一开始这个小团队就是咱们叫中国合伙人，就是都是中国人， 哎， 咱们的华人， 对，很像 是吧？ 对， 也是三个人， 对，是三个人吧？ 我们还有其他的股东，还有其他的股东，对，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只有那个 James 是外国人，对， 骨干就你们仨， 对。我想问问，就是在英国，比如说伦敦吧，它的这个快递市场或者说就是网购的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形？从2014年到现在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可能从2014年到现在，中国的这个网购的市场有一个爆发式的，对吧？可能从2014年或者更早有一个爆发式的喷薄的这样的势头。那在英国是什么样的？ 英国的网购市场其实您是说是到国内？ 对，就是 国内 在网上购物，对， 到国内的这个市场，它的市场在稳步增长，但是没有一个爆发期，因为它很多流量是被国内的这个几大平台给分走了，就比如说阿里，比如说京东，对吧？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我可以把货囤过来，然后放到国内保税仓，然后去做。然后英国发过来的货都是直邮。对，我们主要做的也是直邮。对。 我是说，其实就是说，在英国本土的这个英国市民，他们的这个网购习惯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就是很依赖于，某宝，对吧？然后每年会有双十一这样的盛事，对吧？ 也会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大家可能还会比较依赖像 eBay 啊、Amazon 啊这样的平台。有一些服装的一些品牌，也有一些，比如说像ASOS 这样的平台去购买服装。对于女生来说，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会更加的去选择在品牌自己的官网上去去购买。然后直接发送到就是消费者的手中。但是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是在英国本土，所以就不会有一个像这种跨境的这个难度在里面，所以就是直接在官网上购买，然后送到你自己的手中，不会有特别多的这个比如说物流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消耗。那么但是这种消费模式呢，对于国内的就是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不太适用的，因为如果国内的消费者通过就是在国外的这个网站上面就直接下单的话，那么这个它中间要付的这个邮费啊等等的这些费用是非常高的， 而且时间也会很长， 是时间非常的长，还会遇到一些清关的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是通过我们这个 Avenue 51的这些平台的话，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就是被消除的。对。 听上去确实是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而且是抓住了一个风口哈。刚刚杨哥也说可能在英国本土内的这种网购是在稳步增长，但是没有一个爆发，可能是中国的这个网购的这种爆发和海淘的这个爆发哈，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海外商家的这个眼光，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对吧？我不知道在英国有没有同类型的公司和你们竞争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竞争的品牌这样。 竞争对手应该还是有的，但是怎么说呢，我们的市场份额非常的大，所以 你们是龙头， 对，所以就是 我觉得西西说这话的时候说的很谦虚，就是 很含蓄， 就是硬憋着硬压着那种感觉，我一定要谦虚，一定要谦虚那种感觉。没关系，西西，咱可以敞开聊啊，没有关系。 确实是听上去挺让人激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那我也很想知道，就是当时这三个中国合伙人你们在这个创业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在下半个时段我们会一起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先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待会儿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微微一笑。 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对于城市里大家放烟花的事情你怎么看？ 我一般趴窗户上看。 看烟花的方式不止一种， 观世界的方式也千千万万， 1000个人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我超想认识你们家的哈姆雷特， 但我们更想认识你。 来这里和我们一起 微微观世界，万千世界观。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微微一笑，这里是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那现在呢是在正在我们这个微微一笑的第二个板块，就是微微观世界。今天也有两位重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哎，没错。然后呢，在开始我们这一时段的聊天之前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 嗯，今天我们聊的是三个中国人在英国创业的故事哈。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了， 没错。 刚刚我们中间又自己私下聊了几句，觉得很羡慕哈。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崔胜阳，也是2006年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那么先后在顺丰海航工作，2014年加入了51集团，现在是 Avenue 51中国区的总裁。欢迎杨哥。 欢迎杨哥。 大家好。 嗯，然后另外一位美女呢是郑茜茜，她是85后，也是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英国，现任是 Avenue 51集团公司，负责这个应该说是市场部门，对吧？ 市场和品牌。 嗯，市场和品 牌 部门。 嗯，就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一个网友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先解答这个网友的问题啊。这网友叫乐乐，他说51大道比英国代购有什么优势吗？价格便宜吗？ 对，可能很多人认为51大道是这个Avenue 51是英国代购，那其实我们已经脱离了代购这个范畴，因为我们直接跟品牌合作。 嗯， 那我们跟品牌合作，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品牌那边直接发出来的。 嗯， 那我们可能取消了中间很多的这个没有必要的环节。 嗯， 那我们的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 嗯， 对吧？而且我们跟国内的很多平台是有 B2B 的合作，我们去给他批量供货的。 嗯， 那批量采购，那我们也有这种一件代发的服务。那有一些平台他可能觉得这些长尾品，然后中小型品牌我们自己没有这个风险。 嗯， 去把这个货进来压到我们仓库里，那我们给他提供一件代发服务呢，就是你可以从后面从我们的后台进行 API 对接，对接完之后呢，客户在你的平台上下单之后会自动流入到我们的系统，那我们从英国拿到客户信息，直接从英国寄到你的客户手里，那你是没有风险的，那你没有资金上的风险，也没有存货的风险，那你卖出一单然后接一单的钱。对。 嗯，刚才杨哥说到的这个是就是说如果是从品牌那边直接发的话，或者是咱们代发，是节省了这个资金。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物流方面也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比如说咱们前半个小时提到了我们和皇家邮政合作，所以 就是和皇家邮政合作以后呢，这个我们的物流方面，而以及我们本身的物流就是非常有优势的，所以就会能够缩短这个大家购货和就是从你一件购货开始，购物开始到这个收货的时候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会缩短你的这个购物的这个时间。对， 所以这个五幺大道现在是 to C 还是 to B 呀、啊？ to C to B 的业务我们都有 啊，都有。嗯、 对、 啊、 对， 不知道乐乐有没有回答你这个问题哈？嗯、我觉得他们讲的比较专业，比较抽象哈。那我们继续回到 Avenue 五幺大道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故事哈。刚才孔文也是问了几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嗯， 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创业的故事。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五幺大道呢，应该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趋势， 没错。 但是一开始肯定是很难的。嗯、 对，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套路，我们现在开始从头扒啊，从头扒。对，然后就是西西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包括杨哥、包括雪峰还有刘超，我们的几个创始人都是非常非常有才华，对吧？啊，他们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现在他们的成绩能够足够的证明一切啊。但是我觉得在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就每一个创业者还是经过一段这个叫坎坷的岁月也好啊，或者说这个不太好走的路也好，是吧？ 嗯、 你们之前在创业之初，刚才杨哥提到过，就是你之前是在国内，其实在北京生活工作已经很好了，然后来选择的跟同伴在一起去重新开拓一份事业。那他们另外两个伙伴，他们在一开始在英国创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太顺利的事情坎坷？ 他们两个的故事更传奇啊！他们两个对跟我大学毕业之后嘛，然后一个是进了投行，两个都是进了投行，然后 英国本地的投行， 对，英国本地的投行、 嗯、啊，那很厉害 啊。然后一个汪雪峰他是在自己在投行工作之余，他是自己做了一份这个也是电商吧，对，他是做英国本地的电商，从国内进这个电子烟， 嗯， 然后到英国去卖，然后挣到了第一桶金， 嗯 啊，然后刘超也是有自己成立了，在工作之余成立了自己一个公司去卖那个电子锁，就是电这个电脑的电子锁，就是他在大学里的算是一个项目，等于大学也很认可他这个项目，然后给他投资。对，两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事业的 哦 啊，然后 有自己的小创业、小生意的， 有自己的小创业、小生意的。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合伙之后，本来是刚开始是没想着我们以后会发展这么大啊、只是想着哎，我们把各自的资源，因为一个可能是有这个物流方面 的 资源，对，一个有物流方面资源，一个有市场推广做电商的资源，那我们是把两个给合在一起，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当时最初两个人是这么考虑的、 嗯、 啊，然后很快做到瓶颈之后呢，然后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拓展一些新的道路，就是他们两个最初的时候是去很多品牌我们去拜访啊，因为大的品牌人家根本就不会理你刚成立的一个小公司，然后小的品牌吧他们就觉得我可以去试一下，但是给的价格非常不好，所以刚开始我们拿到的品牌就是比较价格也不好，然后品牌也比较小，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主要是在做的最大的可能就是奶粉，就是奶粉是刚需嘛、 哦、 啊， 对， 奶粉是刚需。后来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就是我们当我们是有几个转机的，第一个转机就是我们跟广州 EMS 合作、嗯、就是我们成为广州 EMS 就是做 BC 可能比较专业的词汇啊，就是这个跨境的一种模式、 嗯、 BC 测单的第一单现在我们也是广州 EMS 的核心客户，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证书，然后说承诺我们绿色清关，就是很快清关、嗯、所以我们的物流速度是很快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转折点。那第二个转折点可能就是我们拿下了这个英国皇家邮政海外旗舰店然后通过英国皇家邮政我们接触到了更多的品牌然后第三个转折点就是我们跟 James 合作，跟 James 合作之后、 嗯、 那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跟品牌高层接触的一个机会、 嗯、 啊， 那我们真正翻身呢，是我们拿下了英国第四大超市和第一大超市。其实我们食品类目在英国已经算是走到很高端的地方了。 嗯， 对。那我们现在其实在供这个奢侈品和美妆。 嗯， 对，我们食品这个个护这一块应该是已经做到很多类目了。对，母婴我们也做到很高端了。母婴其实我们是跟这个英国公司已经跟达能签署了战略性的合议协议，就是达能这个集团可能它是这个国内最流行的牛栏爱他美的生产厂商，可能国内 也做很多食品饼干， 对 不 对？ 对，达能饼干、 依云水，也是他们的。对，我们在跟英国达能已经这个签署了战略性的合作协议，那可能我们主要做英国到中国的直邮的一个市场。 听明白了。其实我这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的这个论文哈，研究的是就是女性在未来5到10年在整个网购市场中会扮演的这种角色。你看看人家这个，对吧？一开始做奶粉，这是母婴了，后来奢侈品，然后美妆，全都是女性市场，没你们男性什么事儿。 所以你就做了主持人，完了没研究好。 然后刚才我们这个平台上有一个小伙伴哈，叫 Aries Deb 是吗？97。你看我一看她也就是女性，对吧？很容易激动 啊， 说崔总的声音很性感，然后发了一串什么，你给念念。 崔总啊，说厉害。我要给你生个猴子。 刷了个屏。 刷了个屏，对，非常非常强烈的。因为这个我要给你生个猴子是那个 老梗了。 对对，是后来那个 总之这个女性就是很 池子， 女性就是很容易冲动，消费也容易冲动，生猴子也冲动。乐乐说明白了，说他就是可以从五幺大道上买东西，也可以从五幺大道上进货卖东西，是不是这样呢？ 啊，对的。对， 听明白，我们的网友很聪明啊。 对，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可以聊点副业啊， 又聊点副业、啊、 副业 就不仅我们把这个英国的好的产品介绍给了国人，而且可能也就是给在英国的华人就是又开放了很多这个工作的岗位。我不知道现在你们的公司的构成是不是也是有华人，也有这个有中国人，也有英国人。 对，我们现在的公司就是总部是在伦敦，但是在其他的城市也有分部，像是我们这个有在北京，由崔总这个负责的，主要是负责运营的一个这个分公司，然后我们在还有剑桥也有，伯明翰等等，总共是7个城市，3个国家。那么我们的这个员工呢是有接近 200人了， 对吧？对，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对，因为这个和品牌啊等等各方面的对接，还是会需要就是两方面的资源，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还是蛮需要的，对。 从3个人到200人，关键是他们挖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对，我因为这个刚才杨哥也提到了，就是 James 来到公司之后，是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公司来讲是一个，应该是一个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对 对吧？那咱讲讲把 James 挖过来的事儿。 James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当时跟 James 碰头是在一个展会上，我们那个时候还在寻找就是很多品牌合作的一个机会 啊。 那 James 呢，他作为欧洲区，就是阿里巴巴前欧洲区总裁，他是到展会上去找这个，他也是去找品牌，然后就是在展位上两个人聊起来，然后一拍即合，觉得我有你需要的，你有我需要的。那 James 其实也是离开了阿里，然后过来跟我们去创业。其实James 拉到之后，确实对我们公司就是拿到皇家邮政也好，然后谈到品牌也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 James 又高又帅，就是英国人一看就是非常 gentleman， 就是非常绅士的那种人。对，然后 就是颜值即是正义呀、 对。对，其实我们公司现在 说半天没提工作能力。 我们公司现在其实已经高端的人才挖的挺多的，就是还有一个像我们现在首席的法律顾问，叫 Rafford， 他也是以前阿里就是做海外并购的，就是我们把他挖过来，其实是为了准备我们的这个上市，我们是计划19年在英国的主板上市，就是我们几个就想说，就是我们要做英国首家华人持股的上市企业。 哎呦天哪，我 等会儿 突然有点激动了，我这 等会儿 激动了， 我给杨哥切个镜头， 就敲钟了，这就 看到吗？这镜头是你的啊？ 哪年啊？什么时候计划？ 在你不是你刚才再说一下那个什么？ 你们要计划？ 我们计划，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可能计划是在19年上市，那可能要做中国就是首家。就是英国首家华人持股的上市企业， 太励志了。 此处应该有 这么正能量呢？ 对， 这个乐乐说马云爸爸已经关注你们了，这不是早就已经对接上头了啊、 嗯？ 然后这个艾瑞说他会永远支持、 嗯、啊。对， 谢谢 猴子要 可能让大家都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哈。但一开始我们也听到了，就是三个合伙人一开始也有这个经历过危亡之秋、 嗯、 但是后来就慢慢的从这个乙方的角色开始变成甲方了、 哎、对， 现在就是可傲娇了，对吗？现在都是你们挑别人品牌了，对吗？ 对，也不能说傲娇，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有了100多个品牌，可能要么是它的独家代理，要么是它的线上经销权、 嗯、 而且跟很多大的公司都有战略性的合作、 嗯、 那目前就是我们的名气慢慢在英国也打出来了，就是英国很多中小型品牌特别想进入中国，因为他认为中国发展的特别迅猛，他的这个市场特别大、 嗯、 然后其实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员是有限，精力也是有限的，那他们可能在后面就是我刚才也说，就是排队已经有排了两三百个品牌等着跟我们合作、 嗯、 那我们最初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求着品牌去合作，然后拿着这个计划书一次一次去给他们做演讲，然后一次一次给他们说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 嗯、 那现在对，就是他们，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就是哪怕我们自己出钱把货采回来放到我们仓库，我们也要把这个品牌给拿下了、 嗯、 那现在基本上除了一些大的品牌之外，还是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公关的，那一些中小型品牌可能他们就是拿着货然后找到我们说我们的货放到你们仓库能不能上到你们平台去卖，对，可能慢慢的就是已经从乙方到甲方的方向去发展了。 嗯， 孔文，你刚听到关键词了吗？ 什么？ 他说他们的这个人员啊资源都不足，人缺人。 杨哥，你看我能干点什么？我能，现在前台有男的不？我会开车啊。 看到有网友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的骄傲。 对， 真的，今天早上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爱国主义的这种 由衷的一种自豪感、 嗯、这种感觉确实是很谢谢有这样努力的中国人哈、 嗯、 在海外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好的产品，带来了好的项目、 哎、对， 为中国人带来了这个工作岗位、 嗯、 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嗯、 那我们的节目其实经常请来一些创业的嘉宾哈，会为年轻人们介绍一些比如说就业呀、创业呀，这也都是年轻人非常关注的事情。那我也想问问崔总和西西、 嗯、 你们是算过来人了哈，这个在海外创业，现在在海外创业的中国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形？你们觉得还像之前那么难吗？还是说机会越来越多了？我身边也有一些小伙伴哈，都说、我要做世界人，对吧？以后我可能想去世界各地去生活，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你比如说我们学播音主持专业，对吧？我们能做什么？你们觉得在海外现在中国人是不是越来越有用武之地？然后就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确实是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然后刚才杨哥，咱们崔总也说了，就是大家对中国的市场非常的感兴趣。 嗯， 所以比如说有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一说我是中国人，然后他们就说哇，中国，哎，你们中国怎么好。对、 嗯、 所以就是很多品牌特别的想进入咱们这个中国市场，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创业来说呢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嗯、 但是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是需要做好一个长期的准备。 嗯， 不是说毕业了以后咱们再想去怎么去创业，而是在毕业之前就要积累很多的这些工作经验或者是实习经验，能把自己这个武装好了，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机会去等你去做这个创业的项目。对，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对，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西西也提到这个关于品牌，就是现在咱后头排队找咱的一大堆呢，对吧？但是现在除了就是我们在品牌的选择上，然后是我们不用找人家，人找咱们，对吧？但品牌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到中国市场，肯定要对就是中。 中国市场会有一个调研，有一个了解，咱们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自己的一个体系啊，继续怎么去判定这个品牌是不是能够在中国市场它合适，或者说它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嗯，对，现在呢很多品牌，尤其是中小型品牌想要和我们合作，那么是产生的一个这个什么呢，就是排队的一个这个现象。 嗯， 对，那他们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和他们进行，就是我们品牌部门会和他们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去做资质的这个审核。因为主要是我们也希望对中国的这个市场和消费者负责、是要有这个，是要确保这个也要对品牌负责，是要确保这个品牌是能够在中国市场是有发展空间的，也是中国消费者需要的，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和他们进行合作。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的好，中国消费者也可能是非常的需要，但是他们的这个制作生产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快，那么这个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在中国发展的一个这个速度，和就是说我们上架的这个这个时间。 刚刚看到有网友说、 说 我们要赚外国人的钱，而不是赚自己的钱。 那如果就是比如说它的产量啊，或者说产量产能速度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快啊，然后量没有那么大，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方法吗？解决方法？ 咱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方法，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是品牌非常的需要中国市场，他们也希望能够发展自己的，因为其实不是说通过赚咱们中国人的钱，然后就完了。其实对于品牌来说，他们也是希望是能够国际化的，不仅是英国中国，可能还有其他的国家， 有一个国际声誉哈。 对对对，如果是在中国市场做得好的话，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市场也会慢慢的就是说更加的发展起来。那么有一些是可能在欧洲比较出名，然后在中国不是很出名，或者有一些在英国非常的流行，在中国不是特别的流行，但是通过打开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也能够打开亚洲其他的市场。那么这样的话呢，品牌可能就会通过自己的这个营收去增加投资，对，然后再把他们自己那边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效率提高起来。 杨哥呢，现在我们这个从三个中国合伙人哈，到这个3+1中外合作，然后到现在做的这么大了，未来对这个五幺大道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眼下除了这个2019年要上市了，对吧？然后之后还想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给中国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呢？ 上市可能其实只是我们第一步，或者是刚刚开始。那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准备，我们上市之后应该会往品牌的方向去走。那我们目前已经投资了，就是投资入股了英国一个小品牌，我们去做试水。那我们将来可能上市之后，我们会大力的投资品牌，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品牌，它的生产量是有限的。 你们会做合作品牌或者自主品牌？ 对，合作品牌或者自主品牌。 我刚才最想得到的答案。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尝试了，那以后是，这是我们上市之后，我们或者说5年之内一个发展的目标。那更远大的呢，可能就是我们想做英中的窗口，就是你在英国只要提到中国就想到安明五幺，在中国只要提到英国就想到安明五幺。那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整合这个，比如说物流、文化、教育、旅游等等之类的。那现在我们只是从品牌开始嘛，那因为国内我接触过这一些国内的资本，那他们其实对品牌是很感兴趣的，对国内的资金是很多的。那我们自己可能是去投资一些品牌，那国内的资金他也想通过我们去投资一些品牌。那其实作为中国人来说，我是希望中国人能把英国的很好的品牌然后拿到自己手里的。 这个咱们平台上的网友激动了哈，我必须得跟大家念一念。刚才谢谢声色犬马送了我们好多的这个，好像送我们的花椒之心吧，然后还有这个 谢谢 有网友说我们必须得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欧洲，然后还有人说杨哥怎么这么像王晶呢，声色犬大马说他也觉得好像，然后还有人说要崔总的签名。谢谢这个声色大马送了我们很多的花椒之心。 要崔总的签名你得跟我说，一会儿崔总跟我签了之后咱俩再聊。 人乐乐刚问了个问题，说他还有一个问题要问，说提982能不能打折。 提九八二能不能打折？ 杨哥， 杨哥 可以， 给个话 可以，没有问题。 其实我想啊，刚才我想了一下，你看，比如说咱就拿天猫如果做对比的话，原来它叫什么上天猫就够了，对吧？ 嗯、 然后现在可能改了改，叫什么理想生活什么什么上天猫， 嗯， 对吧？那以后那我们这个就五幺，就英国有事就找五幺就行了，是不是？ 实在不好意思，声色大马同学，我给念成这个念错了哈，实在不好意思，主要是这个屏幕离我们有点远。 全吗？ 大马 、哎。那除了这个就是五幺，然后我们的就是业务还是基于就是中英，我们会不会比如说拓展到业务范围整个拓展到欧洲或者是更大全球？ 有可能，对，有可能，因为 对已经有 有布局， 对。 对 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因为我们内部讨论发展战略的时候，也在考虑我们是到底是我深挖英国这条线，还是说我把我们的模式复制到整个世界去。 嗯， 对，那这两种我们这两条路可能我们都会走，到时候我们可能会选出最适合自己的一条路去发展。 嗯， 对。 那现在能不能就给我们透露一下，我们这个小触角是往哪伸呢？是欧洲滑了呢，还是 欧洲？ 还是在欧洲滑了呢？是吧？嗯、哦，好， 我觉得欧洲好，真的是、嗯、因为就比如说和英国离得比较近，而且各个国家可能。可能就有一些自己有特色的商品、 嗯嗯嗯、 以后真的就是在中国就做世界人、嗯、想要哪的产品五幺 洋气 我要是吧五幺是这个意思吗 是 然后 想要和这个英国的品牌合作将来如果我们是做这个投资合作一些品牌的话对也是和五幺、 嗯、 五幺 Avenue 五幺 嗯嗯然后有网友说五幺全能还有网友说他也叫 Aris总之大家今天早晨都我觉得受到的鼓励哈也欢迎大家就是希望这小伙伴们都能够在这种激励下呵呵对吧、 嗯、 多想想自己未来能做什么能为这个中国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生活能够做点什么为我们的消费升级、 嗯、 做点什么 嗯哎对然后就是咱说的刚才比较远啊说点眼前的事儿就是咱们的公司业务要扩大要发展要这个全球范围内都做是吧咱得需要人才啊对吧如果说咱需要人才了之后也欢迎这个杨哥还有西西还有咱们公司的其他同事都来因为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嗯、 会有很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来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专场的招聘会 我们这儿聚集的都是年轻有为的这个小伙伴们 对没错 嗯, 嗯，一定能够为你们这个出力而且有颜值 有颜值 有颜值 所以赶紧发过来吧 对我们是确实公司发展比较迅猛是需要大量的人才、 嗯、 目前是需要大量人才、 嗯、 那只要你有能力价钱不是问题 有这话我们就放心了 掌声 谢谢大家谢谢那个杨哥和西西、 嗯、 今天早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励志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了五幺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 嗯、 也谢谢所有花椒直播平台上的网友们 对然后我再点几个吧、 嗯、 再点几个啊然后就是刚才那九七说崔总爱你哦然后乐乐说报名然后这个气阔成说他说杨哥买东西打折吗、啊、打折 他说买东西打骨折吗 打 你粉碎性的 然后这个任淑珍说主持嘉宾节目都棒 强强强、 啊、强强强啊然后 还有人说这个 Aris 说你们很伟大嗯我觉得这个词儿一点都不过哈 对 确实是 然后也有报名应聘的了啊在 说他颜值爆棚说我 在此一并谢谢大家谢谢这个网络端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 嗯、谢谢大家、 嗯、 那 谢谢 今天我也到了我们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课我们明天再见 先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 拜 拜拜